感觉今天甭管你是过高架桥过地下道好像都不会堵车哈。 总之又过了假期的一天， 没错哈。正在休假当中，说到的是正在陪伴各位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我们正式的回归到直播间， 我们的假期已经正式宣告结束。 是的，拜拜假期啊。各位的假期依旧在进行当中。好好的享受了。对，我们在这儿好好的跟自己的工作打一声招呼，但是更多陪伴我们的陪伴各位的将会是非常好听的这些惬意的音乐哈。今天在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就是过去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 对呀，我觉得好像记得在放假之前跟王维在这个直播间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快生病了。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到这个直播间又觉得自己快生病快发烧了，这个就是假期综合症吗？ 哎，这个就是工作过敏症。 就好像其实你在那个假期期间好像有点不舒服啊，不能熬夜但你还想熬，不能多吃但你还想吃，不能玩你还想玩， 你就不能亏着自己，就是这样的。假期 是的， 总是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然后讲说为什么晚上大家会熬夜啊，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追剧，就是在于说，终于到了假期了，太多的时间归自己支配了， 是 感觉到从未有的幸福。我希望把这24小时每一天的全部都用起来， 我要彻底利用它。 哎，用就用吧，是不是？这几天， 你不想苦了自己，不想亏了自己，但最后还是得你自己的身体兜着。 你会发现前两天的时候熬夜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睡不醒了，你发现一睁眼半天已经过去了， 然后发现睡一整天，是晚上了又舍不得睡，哎呀就是个恶性循环。 所以说各位过得怎么样，熬没熬夜，是不是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对， 我们已经看到在听听 FM 聊天室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过来了，蛋糕啊什么之类的，一会儿来聊一聊，看看大家这两天都干了点啥哈。继续我们把好心情的音乐延续下去，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J J 周杰伦告白气球。 Oh, 再说我愿意。I got a feeling， 最近总提不起劲，想法眺望而上进，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休息，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陌生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陌生是挡不住的动力，叫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日梦相见。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陌生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陌生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不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 白日梦想家，有很多朋友我们就见到了，在早上起来又补了个觉，是不是？特别幸福，可以睡回笼觉。 好像说的就是生如夏花。他说早上早秀啊，看听完了早秀，然后睡觉，到现在起来接着听《正午有情况》。 大早上起来赶着早高峰听直播，在家里、哎，然后听完了还睡觉。 可见对我们某些节目和某些主持人那是真爱。 没错，早上起来你还必须得来这么一趟思维上的、音乐上的早高峰，是不是？给自己的生理，哎， 感觉没有在放假。 原来以为生物钟就只是一个说我到点醒了以后我要去上班或者有这样的冲动，不，其实听广播我也会给你带来一个生物钟，尤其是在音乐上，早上起来不来点这么补给，就觉得睡觉都不踏实， 啊、上瘾、啊，你知道吗？听我们节目。 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十一假期过得好吗？不错，有朋友提到了燕林说，天公作美，阴雨天适合在家听音乐，哎。这一种积极的心态上哪儿找去，对不对？ 对， 就算赶上今天下雨了没法出去了，哎，这天适合在家听音乐呀、啊、 对呀、 啊、适合在家休息看电影啊，心态休假就是不一样哈。我看书做手工，难得清静跟安逸，一个字儿美。 对，但是还有朋友天天在工作，他说啊，小蛙哥说我天天修理地球，对，地球什么美化师是吧？ 对对对对对、 每天都在上班，没有休息过，辛苦了您啊！ 你感觉这个如果开着挖掘机的话，这不是在修理地球啊，在给地球稍微整整容什么之类的，做点医美。 美吗？对不对？好了， 小小的调整一下。 哎，对，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秋天，尤其是到了十一之后呢，我们发现说这两天雨多了以后，是真的就冷下来了。 是， 您这两天还真得多穿点。好比说这边朋友就提到了说，哎呦， 穿秋裤了吗？ 已经穿加绒的单裤了。 哦，那 是真的冷啊。 对，可能是在北京的郊区那边，是不是？ 没错。还有洛盘一晨也提到了说，我这短裤还没穿够呢，歇歇吧啊，明年还能接着穿的，不着急，好吧？ 你要实在想穿，我们也不拦着您啊。 为什么我们就准备了这么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这两天感觉到冻得实在是不行了哈。来自于满舒克李大奔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北京冷》。 张开，等我过来。 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潮的破坏，你和我就像偶像剧主题曲，动人的旋律，关注你一点一滴，一举一动是我的建立。你的笑容化了冰雪，我觉得可以带甜蜜。关于你的美丽，我实在没办法诠释。他们说降温是我的象征，因为我让你的温度上升。遇到你就像是从我心上。我们在冰雪世界多缤纷，随便什么季节，随便什么地点，第一时间我出现。Baby， 我想应验，爱的亲切，唱出了我所有心血。给你我的西天，我的今天，明天刚出炉的音乐。YBM， 祝你爱与和平的每一天。 北京冷，北京冷。 YJ YJ。 北京冷，北京冷。 YBM。 北京冷，北京冷。 MDSK baby。 正在休假当中，虽然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但是呢大家依旧看过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充实。 哇，看到麦司长就说了哈，北京人民在河北奔山东的路上问候二位主持人，假期快乐，真会玩。 哎，那会儿在路上，尤其是跨这个跨省交界的时候，广播信号一般都不是特别好， 他肯定听的是听听 FM， 就会特别的有用处啊。来，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过去这一段时间假期过得如何。好比说现在除了有朋友在这个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安全，好吧，还有朋友这边一心三用的，还比如说就提到了说清风飘扬，我一心三用中玩电脑追着剧听着广播。 哇，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我能做到一心二用都了不得了，这个一心三用 上班的时候一心一用都不太行都有点困难。 Kisses 来自于潘玮柏。 Hey， 别再说 baby，别玩着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选择跟我一起共进退。当身体靠近门来，感觉 no， 温度发热的体会，发热的体会。对你的疯狂不讲心无愧，渴望着你的滋味。我只在乎你给不给 kisses， 纯粹的唯美，永远守护第一次的珍贵。千万千万别把我拉黑，别再说陪陪，别玩着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选择跟我一起共进退。当身体靠近门来，感觉 no， 温度发热的体会，发热的体会。 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坚信多 年了，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越过大漠孤烟，湖泊山色，看见最平凡的万家灯火。愿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FM 九七四，陪你共贺国庆，也伴你假期快乐。 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有一生化作光阴梦，想你春

这是一首冠军歌曲，来自于薛永华老板的《Shiver》。顺道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回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哈？ 这边看到2093说还好，开始几天呢有些疲劳，可能给自己安排的很满哈，他这两天好好休息。刚才我怎么说来着，我说我刚才看到在微博上有提醒说，哎，这个视频发起来哈，怎么样，什么排毒养颜，什么什么循环促进什么什么分泌，然后怎么着要瘦身了开始。 哎呦，一到假期后半段就亘古不变的，然后发现自己上秤，有人习惯上秤随时关注 对 自己的体重，然后有的发现说好啊，这假期中间要换身衣服吧，怎么穿着有点紧绷了， 是 肚子也起来了， 哎呦， 这两天就有一点小小的 焦虑。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穿裤子什么感觉？这裤腿有点紧。 哎，所以这两天的时候我们也见到大家可能在相应有一些方面都会有一些控制，而基本上好多也都看得差不多该收心了哈。 是， 这边好比说有朋友提到了说1号到3号的时候，其实那两天玩的是最疯的，去朋友所在的海滨城市住了几天，昨儿回家了，准备再和父母待两天，然后就 说说心 了， 对，这边就看到说这期这假期的过得节奏比较慢哈，去双方父母家，这是 Stream 的留言说，又和好友聚会，不出游的假期就能充分休息好，给自己安排的没有那么满，还挺宽松的， 哎，这个也不错哈，这两天其实都算是宽宽松松的过，但是我们也见到有好多朋友那属于脚不着地的，还在旅行过程当中的， 是 给我们还在发照片呢，坐着火车出去的，风景拍的是真漂亮， 真的不需要滤镜的美， 真的。您继续玩好好吧，不着地，王力宏。 有些感觉无法说明，但也不敢停，我们之间的爱要升级，需要新的自己，哪怕机会只有万分之一，我们你互相吸引，爱放肆再继续换语气说爱你、yeah、不着地，已经失去了引力，我心早已飞向你、yeah, yeah, 因为你是天地的中心，不可思议的偏爱，你不着地在月球里空飞行、oh, yeah、有一些快乐无法说明，太微妙的感应，我们之间的爱要升级，需要新的主题，爱情的魔法呼了一口气，我们已经更靠近，爱放肆再继续换语气说爱你、yeah、不着地，已经失去了引力、oh, oh, oh, oh、不着地，我心早已飞向你、yeah, yeah、因为你是天地的中心，不可思议的偏爱，你不着地在月球里空飞行、oh, yeah、爱有最多的可能性、yeah、却有太多的不确定、哦、如果这是一个梦境，我不要醒，我爱你永远都不够，不着地已经失去了引力、哦、不着地我心脏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 王力宏连放， 开心的不得了。 嗯， 然后新的朋友， 哎， 名字看起来有一些陌生。2093说好听，好听就好啊， 你喜欢就好。 对， 但也看到这边有听友说了哈，我们的话题十一假期过得还好吗？说过得还不如之前呢。 啊， 嗯， 发生了什么？ 就有个反转哈。 哎， 嗯， 这个有我们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说的好像我们要干嘛似的。 他是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过得不好， 发生了什么呢， 怎么不如意呢？ 哎，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是不是工作可能会安排的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玩疯了，没 太累了，真是的，玩的比工作还累呢。工作特别闲，玩起来特别累，你说这是多么快乐的一种人生啊！还有 来看看这边， 来来来，这个 leopard 发的那个照片，是不是说好久没有过过十一了？还好有双休，相当于也就歇了两天哈。台风刚过，风和日丽，好好的拥抱了一把太阳。烫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的 style。 对、 啊、你的 style 不是这个 pasta 有点硬吗？ 对，今天这个太阳看起来是真的不错、但是这个阳光好像有一点硬啊。 我们这个独栋别墅区的人流也不是很密集， 就是 正好适合我晨跑， 他们走路速度有点太快了，我不太喜欢，是吧？像是是凡人的很知道，人家制造的自己再去写字条，想请教三十秒是你传说的人脑，在我都摸不着心跳，可可知不知道我第一页质量毫无空空一会有烦恼，很古老是六世纪的暗礁，让时光回到你当爹娘，你一和他见面的老地方，流水能作为唱，在春宫你胸在吹鸟鸳鸯，你也去他走的一场半场，若能不当你和他都一样，也也也不是那么讲甜蜜的想象，爱情的电影桥段列车没他们抵挡，没说明遗忘白色恋爱的飘荡，简单蛮简单，幸福就是这样，像他总在这地里面自己的方向，夜夜讲的故事慢慢讲慢慢讲，当我睡着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原来口水上飙但不是麻将，妈妈的叮嘱忘了多少，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你谁的心在跳，可谁的脸在发烧，原来照亮着我们俩像啥模样、啊，是你传说的人脑，在我都摸不着脸，可可可知不知道我第一页质量毫无空空一会有烦恼，很古老是六世纪的暗礁，让时光回到你当爹娘，你也和他见面的老地方，有他们路人接你的桥段，而姑娘是流水能作为唱，在春 星星，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原来是水星。 上飘荡在十字架，妈妈都叮嘱忘了多少，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一起看爸爸放很久的老电影，听谁的心在跳，看谁的脸在发烧，原来这轮着我们俩像啥模样。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任务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等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丢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有位朋友说出了各位这几天的自画像， 嗯， 就是不断的吃和水， 这来自用户6466的留言， 这算是这几天的主题了， 好像没毛病哈。 对 对，这边还看到宋元君的留言，他说补觉啊，这几天天气给我这个机会，难得安安静静的做一件事情， 真是。 稍早前看到心里话就说天天下雨， 嗯， 下雨天睡觉天，但是你能一连睡7天，我也是很佩服你啊。 对，这是之前多缺觉啊，是不 是, 是啊？能有这么缺觉，其实也证明着说之前确实够累的， 对， 够辛苦的。这一个假期也确实来的是时候啊， 嗯， 我们也希望各位这几天除了自己玩得开心之外，该休息一定要休息好哈。来，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李治廷《速度对比》。 横空展翅碎破天盖地，这瞬间你记得吗？冲动如石火焰点燃，向一片炸焰流干，这瞬间我存在吗？速度如电光，横空展翅碎破天

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最后一个 love song， 你这鲜血一首 love song，这也许会伤疤，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但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脸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一眼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就是梵高的画，又何贵人前来用情话，哥哥向你求嫁，那高才说你们都该回家，包括在你什么的嘴就是最动听，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那夜晚你的心太亮，但我 方大同的这首 Love Song， 但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的版本，在后面你能够听到指尖流动像流水一样的非常自由的钢琴的表达，然后后面还有小号的声音，就听起来是一场爵士音乐会哈。 还有他自己的，谢谢大家。 没错哈，然后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哎，这样的天气，他在那个地方可能在下雨哈，最喜欢的就是趴在窗边看雨，配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更加的有风味跟感觉？ 非常的应景。 嗯，没错。说到的就是正午有星光，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6，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最近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在音乐这一方面跟我们进行一些聊天跟互动，就是我们突然一下在最近这几个礼拜的时候收到大家说歌好听，然后今天歌单非常可以之类的，好，感谢你们的认可，我们会继续努力哈。 对， 好，这个目前看到大家对于这样的天气当中听到一些 R&B 的节奏跟风格，好像会觉得很舒服，这个叫 R&B 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嘛，那我们就把药剂量稍微加大一点， 这个， 是不是？ 哦。 哎，这个看下雨的朋友，来这首歌为你专属定制，一会儿回来聊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哎，我直接说了吧，最近又有一个哥们儿最近喝多了，爬山的时候找不着了，然后后来就发现有救援队在那儿，他就跟着一块儿去了。你们找谁呢？后来发现哦，找自己了，是吧？ 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我只会胡思乱想，朋友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like the smell of it in Hollywood. How could it hurt you when it looks so good? Shine your light now. This time it's got to be good. You get it right now. This bird is flown. Shine your light now. This time it's got to be good. You get it right now, yeah. 'Cause you're in Hollywood. 'Cause you're in Hollywood. Don't push the button, trip the station, change channel. Push the button, don't push the button, trip the station, change channel. Push the button, don't push the button, trip the station, change channel. Push the button, don't push the button, trip the station, change channel. Push the button, don't push the button, trip the station, change the channel. Please translate it for us. 就是有一个这听收音机上边钮，你就摁呀摁，然后转呀转之类的。我要换台换频道哈。 哎呦，不， 这样的一首歌曲不是一个好的暗示。我们希望各位 stay tuned 哈，千万别换频道啊， 锁定 FM 九七四。 那些钮没毛病，你就别动它啊。对，有些时候动着动着就什么都坏了，找不着了。 那倒是。 所有听广播的，现在这个九七四这个几个数字是正确的一个答案。 没错，只有我们在直播、哦。 没错。好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看到用户8216说，十一假期过的。一号、二号出门为家里办事，三四五在家休息。明后天还下雨的话，还会搁家待着。 这作文写的 流水账，我说没有什么信息点呢、 哎嗯。我们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就被迫的，确实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事儿要写。 对， 而且最后收尾都得是今天特别有意义，我真想不出来，就干脆流水账这么一记录就完事儿了。 对，凑数嘛， 没错。我们就看到了，真有小姑娘认真写的，是不是？ 对，看到费劲的闺女说了哈。闺女在稿纸上写了400字的作文啊，跟我说爸爸怎么办呀，我写完才看见让写在周记本上，我说那就再抄一遍呗，她不快乐了，可是我快乐极了没有忍住笑因为你知道当爸妈的最开心就是孩子找到一件事自己能单独的待一会儿， 没错， 不要烦到自己哈。 啊，是姑娘烦得不行哈，来送给你吧，这一首作曲家是不是就当再抄一次谱了哈。 他怎么去吧，把歌词写得肉麻，他浮夸，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几个人剩下 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那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白眼，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愿意伤心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愿你的，伤心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等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伤心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 最近在路上开车，经常会看到那些婚礼的车队，这也会是成为在十一假期期间各位的一个主题。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最近也是参与了很多场婚礼的？ 哎，今天好像没有人提到这茬儿， 还真是。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去过的？ 有没有 去了以后，现场到底现在放什么歌了？ 凑份子的有没有？ 对，就现在这歌还放吗？他们？ Come on, put it down on me. I'm right.

画図を浮かぶいたそう君の手のひら美しくくるくる変えたんだ口から音が出る病気心臓から花が咲くように魔法はいつでも歌う波に乗っていた始まりは炎や棒を切れではない 大声地喊出了一句爱是铁律 哎呀新婚快乐哈、哎、 真的是最近婚结完了之后感情怎么样 婚后生活如何甜蜜啊 前段时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个什么热搜之类的在问他们哈、 嗯、 然后底下大家都表示说我们不太关心了这篇已经先过去了、 是 因为已经嫁为他 人民公敌 对 新演员 了不管了啊、好刚才这一首歌曲它的这个歌名叫做 Pop Virus 叫流行病毒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然后大家依旧这几天干什么的都有 对我姓陈说了啊不要问我怎么样二号上班三号四号五号上班以后的每天都在上班、 哎、 有气儿 有气儿没地儿撒 是 咱们就把它撒到工作上 啊 我怎么这每天的工作干的都那么的漂亮哈、 嗯、 因为我心里有一股怨气我攒着年假等最后年底的时候再休呢 对对对 我一定要跟春节给连上啊一些先打仨礼拜、 哦、 是不 是 是 是是、啊、加油加油加油、 哎、估计很多人连着上班就是攒着假的哈、 嗯、 来继续看到还有朋友生如夏花说我宅着我想吃啥吃啥、 嗯、 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听广播看多近感觉还不错 哎 您这宅不像是宅着的呀 挺惬意哈 您看您这顿饭吃的这是在家宅着能宅出来的一顿吗 这哪搜刮出来的一张以前的照片哈、嗯、 对在家宅着是吃不到了是不是、 嗯、 刺身、 嗯、 然后这三文鱼腩看着上面那个大油边真漂亮、 哎、这饭点了最讨厌就是发这个照片刺身也好烤肉也好大家悠着点哈 不过 我们这还没吃饭呢 算是给我们一个灵感一会儿下了班到底要吃什么、嗯、是不是还有朋友 刚吃过别提 哦你是 别跟我提 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特别有仪式感的假期，第一天的时候啊， 嗯、 骑行了14公里，天安门的角楼后海转了一大圈 儿，嗯， 然后就吃吃喝喝宅着呗， 也 真不错。 对、 啊， 这边其实宅家挺多的，比如用户8740就是说，这个假期阴雨天，在家里面看书啊，宅着呀，听广播呀，哎，这真的是个好选择。嗯、还有用户1679就说了，这个双十一假期，电影共开怀， 没错、啊 嗯， 这两天电影炒的热的太多了， 嗯、 是不是？希望有一部能让你稍微动点心哈。 什么推荐假期推荐的20部电影？ 对， 什么片单啊？100部片单。 宅着咱也别放空， 嗯， 光看雨看着看着一会儿又睡过去了。来，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东西。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迷，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

一起跟着音乐在午间飞行， 嗯， 这首歌就叫做午间飞行啊，来自于周笔畅还有落日飞车的曾国红。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 嗯、 这几天生物钟有一点崩坏，是不是吴凡医生就提到了、 嗯、 说我这个生物钟开始崩坏，四号到六号的时候很享受这一个过程、 嗯 嗯、可以，这两天是自己放纵的时候啊，七号一定要再把自己稍微往回拽一点。 所以有时候心态还挺重要的，你看他就很享受，这边宝姐姐也很享受啊，她说、嗯、哎呀我有点学坏了 呀后 看到抖音里各种堵啊，各种被困啊，小开心、啊、为自己可以错峰而开心 哎，站着说话不腰疼、嗯、 对，就这种感觉， 隔岸观火隔江看堵车真挺坏的哈。好，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刷新一下宝姐姐的人设啊，在我们这儿、 嗯、 马赛克乐队刷新这世界。 新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情书装满， 一秒get到你喜欢的模样，一片芝士两个蛋三分很喜欢，一层 coco 加饼干铺满安全感，蜜桃乌龙奶砖抹茶布蕾早安，想给你每天一份甜不重样。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像提拉米苏甜而不腻。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天有一百种方式吃糖吃蛋糕，还有每天就是八次想你。糟糕天气坏脾气交给我抛弃，十分美味装进胃，多巴胺到位， Baby I know no no Ready to go go go， 牵我的手带你太空遨游。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像提拉米苏甜而不腻。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天有一百种方式吃糖吃蛋糕，还有每天就是八次想你。 不知道哪个更甜到底， Brownie candy 还是你，时间旅行如果可以，到世界的尽头也要和你一起。 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像提拉米苏甜而不腻。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今天也喜欢你，明天也会喜欢你，天有一百种方式吃糖吃蛋糕，还有每天就是八次想你，还有每天就是八次想你。 这首歌说很好吃的样子，没错啊， 好甜的歌， 听着都饿了。 对呀，我想吃。 对，嗯、 对是，你该到了我的终点啊！ 而且要巧克力的， 是是是，就是这种感觉哈。 好了，再次看到各位还有朋友在分享，我们也感谢大家把、过去这几天的心情都给我们带来哈。 是， 什么样的朋友都有的，觉得很开心， 对， 在家宅着也很快乐。 还有觉得说没有外界 push 的时候呢，规划乏力了。 哎呦， 那就好好给自己点力量啊！ 再 push push 嘛，我们 push 你一下，好吧？ 是是是， 我们推你一把。还有朋友觉得巨无聊，那就过去了，也快过去了哈。继续享受假期，好不好？我们用音乐随时陪伴各位。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拜 拜，拜 拜。 我愿你歌颂祖国和表扬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小红帐呼啸而去，风瑟瑟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拆去记忆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扬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小风筝呼吸。